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。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，第150章着火。 滴答，一滴水突然落在了温泉里面，像是打破了这长达一个多小时的死寂。袁子峰在温泉里泡着泡着快要睡过去了，到了十点左右时突然一下惊醒过来。他看了眼时间，才发现在十多分钟前李雨锦给自己发了条短信。 小叔约我去他的房间，我觉得有点不对劲。 袁子峰下意识第一个反应就是，李琴叔这是想干嘛呀？旧情复燃了。但缓了缓之后就意识到，李琴叔根本不可能约李雨锦去房间，以他的性格，就算是有事要找对方，肯定会找一个公共场合，绝不会约在这种私密的地方。你怀疑是林芝？李雨锦的电话很快打过来。 你现在立马过来。 怎么？袁子峰飞快地从温泉里跳出来，随手用浴巾挡住自己下半身，往屋子里走去。情况怎么样？ 目前我联系不上李琴叔了，打他电话没人接，到现在我也不敢轻举妄动，我已经派人去找他的下落了。 袁子峰动作加快，迅速把衣服穿好了，然后沉着脸往外走去。我马上过来。袁子峰一边往李雨锦那边赶，一边开始给林芝打电话，但对方一直都显示正在通话中，根本就联系不上。李雨锦等在房间也不敢轻举妄动，袁子峰看了眼四周的环境，这才敢溜进去。 现在怎么样？ 袁子峰强压着心头的不耐烦。 还没找到李琴叔？ 没有，我怀疑如果我不出面的话，那边不会有任何动作。 那你就过去啊，还能把你吃了不成？ 李雨锦在原地坐了半天，似乎在犹豫什么。袁子峰只等了他一分钟就有些受不了了，狠狠一咬牙，把手机摔在床上。 你不去我去。 李雨锦一把握住他的手腕。 你等等，我们现在要冷静一点，不能打草惊蛇。对方是冲着我来的，我不出现，小叔就不会有危险。现在当务之急是要知道对方到底想要干什么。 我没兴趣听你在这分析对方的心理活动。 袁子峰猛地打断他，只觉得整个人要爆炸了。他根本就联系不上李金叔，一想到这点，袁子峰心里就涌起了一股难以言说的烦躁和慌张。他下意识觉得很慌乱，就好像李琴叔即将出什么大事儿，就感觉让他甚至有些喘不过气了。 你不去我去。 袁子峰说着，铁青着脸就要出门。终于李雨锦狠狠一咬牙，站起身，一把握住他的手腕。 我去。 两人猛地推开了门，步履极快地往外走去。眼看着要抵达李琴叔约他见面的那间房间了，酒店里突然爆发了一阵尖叫声，紧接着一大群人从酒店的大堂那边涌了过来。袁子峰和李雨锦被挤得纷纷往后退了数步，脸色都不由变得难看起来。袁子峰一把拦住一个过路姑娘问道， 哎，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 着火了。 这姑娘脸上写满了慌张，飞快地打开袁子峰的手。 着火了，快救火啊！我们酒店都是木质结构， 要是烧起来就全完了，山里那么多树肯定也要出问题的。到底是谁动了明火？不是早说了我们酒店不允许动明火的吗？ 一群人往他俩刚刚过来的地方冲去，电光火石间，袁子峰突然意识到什么。他能够想到的，李雨锦自然也能想到。两人飞快地跑开人群，冲向李琴书的房间。房门敞开着，床上摆着一只手机，手机已经没电了。 该死，他人到底去哪儿了？ 袁子峰一脚狠狠踹在床上，压着声音一字一顿地说道。 林芝是不是他妈学心理学了？啊？他什么时候知道我们已经猜出他身份了？ 可能是因为我从来不参与赛车这样的活动，这一次却跟过来了，所以他干脆孤注一掷，在那边准备好东西等着放火。只是他没有想到我居然被你给拉了出来。 李雨锦一拳头砸在了墙上，他手背被磨得出血了，看上去有些瘆人。袁子峰在原地转了好几圈，这才迈开步伐往外走去。酒店里已经混乱成了一团，李玉锦那边一片的房子都烧了起来，救火的拿什么的都有，全都一股脑的往那儿冲，甚至已经有人报了119。奈何这地方距离市中心实在太远了，估计等到了黄花菜都凉了。袁子峰在原地站了许久，毫不停歇地一直打林芝的电话，却一直都没人接。直到有个姑娘从他身边冲过去时吼道： 里面好像有人。 怎么可能有人？不全都在赛场那边看比赛吗？ 小叶说之前看到七栋这边103的住户往那边去了。 七栋 103？ 李琴书的房间？ 另一个人接着追问道。那一瞬间像是有什么东西突然在袁子峰的耳边炸开了，他手微微一抖，手上握着的手机砰的一声摔在地上。他浑身一软，下意识就要往地上倒去，一旁的李雨锦伸手捞了他一把。 你别紧张，不一定是小树，有可能是…… 砰的一声，袁子峰回身一拳砸在李雨锦的鼻梁上，声音沙哑着脱口而出： 李雨锦，李琴叔如果出什么事儿了，一定要你好看。 他说完这句话，飞快地拨开人群，朝着火势燃烧的正旺的地方奔去。天边的火光几乎照亮了黑夜，整片天都被染成了火红的色彩，宛如深夜的鬼魅张开了嘴，等待着将人命吞入腹中。 宝贝儿，怎么？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？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